推，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五项加强监测方案，涉及社区定点、捐血人士、污水、机场人员以及进口冷冻食品。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话：，台湾疫情趋于缓和，民众筛检意愿相对较低，透过社区血清抗体调查，可以及早发现风险。日本东京都新增24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东京奥组委宣布多13名与残奥相关人员确诊，其中一人是外国运动员。残奥会相关的阳性患者累计151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奥莫斯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朝鲜半岛。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9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5点，升2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8升8.4，阿里巴巴152.1跌5.8，美团195.4升2元，港交所489.4升26.2，盈富基金25.68升3毫，小米集团24.35升9毫，比亚迪股份262.4升12元，恒生中国企业90.36升9毫，吉利汽车25.6跌1.5毫。快手69.8升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64，瑞士法郎8.521，澳元5.587，加元6.117，新西兰元5.34，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4点，升480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6美元，卖出17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呢，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长沙湾熟食市场慢线的交通意外啦，仍然是未清理的，一带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就是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长沙湾熟食市场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亦都影響到蝴蝶谷道去長沙灣道近青山道一段擠塞，車龍排翻上去呈祥道。而呈祥道去荃灣近農場工業大廈一段都是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農場道近澤安村。而較早前大網仔路的道路工程已經完成，近西沙路迴旋處的封路重開，交通亦都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辆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塔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辆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系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在九龙区，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月23号星期一，骚动音乐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哇，今日天气热成咁，我觉得个人有啲 exhausted， 系咪抽干咗啦？需要醒神一下，听 系啊，有啲唔系咁精神。 加上新一个星期新开始，我哋梗系要醒神下。醒神要做啲咩？听啲醒神嘅歌。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风起，要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前动身，午夜时。牺牲是荣耀回归 醒神翻晒未？ 醒神翻晒啊！你见唔见到把声都唔同咗啊？ 系啊， 系啊， 听过呢一首啊，大家都好关注、好中意嘅呢首啊。 嗯， 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位嘅作品，张杰嘅《向前冲》。 嗱，好多听众都关心嘅，因为我哋今日系有呢一个嘅环节，就系 我真系恭喜你啦，好多都提议叫我打俾佢啦。咁我国语真系麻麻地。 系，同埋因为呢个长途电话系比较贵啲， 系需要啲系比较难啲嘅。 系啦，系啦，总会有机会， 总有机会嘅，大家期待啦，系啦，系啦，嗰啲叫咩期待定系坚持先有希望啊？嗰啲 希望在明天。 Anyway， 系啦，今日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寻晚就睇。就是今日看呢個社交平台，咁我哋嘅同行業嘅朋友啦，即係隔離嘅 Colin 啦，咁佢出咗 post， 即係都做咗十年崗位，佢都係一路都係做呢個電台嘅音樂節目。 冇錯，冇錯， 係啦，咁所以睇到都有一種感，即係有一啲感覺嘅。 可以話惺惺相惜啊！我哋對佢， 因為我又不能咁講嘅原因，因為我始終做音樂節目嘅時間唔係好長。 OK OK， 係啦，咁但係佢真係一路以嚟，我記得嘅嗰陣時去。学做音乐节目喺几年前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时候，咁、都要揾一啲即系线上而家做紧嘅音乐节目嘅朋友去听啦，即系唔同嘅台又好，咁旧嗰啲揾得到就揾啦，即系全部都会听下咁。咁特别佢因为就第一年纪差不多，我都会好奇嘅，即系大家呢个年纪大家去做一个音乐节目又会点样？ 比较近榜啲啦， 即系风格上面啊、选曲上面啊，或者点样听歌嘅方法嗰啲。因为呢、這个可能喺听众嘅角度，平时会听我哋会讲一首歌，即系会介绍歌名啊、歌手咁。咁但系当去到一个音乐节目的时候，怎样去串联一些歌，中间要讲些什么，还有其实一些前辈的教落，最好的音乐节目就是不要让音乐停，即是不会播完一只歌，跟着可能你停到清声三十秒讲一抽嘢，再起一只歌就不是一个最舒服的方法， 没错， 即前辈教落。 我记得你都有教过我这样， 又不要这么说，又不要 这么说，我都铭记于心、啊、 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些很得意的，就是这个是音乐节目前辈佢哋一路以嚟嘅一啲概念叫做，咁就一代传一代啦、叫做，咁去到即系当代，我哋都叫当代做紧音乐节目嘅时候，就叫成传咗呢一啲佢哋嘅一啲方法或者谂法。咁、其实跟住落去都系咁样成传落去嘅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冇人去讲，冇人去成传嘅话，呢啲方法冇咗嘅时候，咁呢一啲传，我都形容其实系一种传统嘅技艺嚟嘅。 嗯， 系啦。咁当然传统技艺嘅下场就通常就会慢慢冇咗，同埋。唔知有咩 讲嗱，而家咪成传咗去你度咯，靠你噶啦，波成。 同埋就系有时你会觉得啊，呢个技艺就真系你好专注咁样去不断去雕琢啊，去磨练啦。咁但系当你离开咗呢一个嘅岗位嘅时候，其实究竟呢种技能仲能够 apply 喺啲咩地方？你会发现哦， 即系 你 识 得、 這 個、你识得听歌有呢一种嘅嘢。咁如果你离开咗个直播室，冇咗呢个 panel 或者点啦，你播唔到嗰啲歌嘅时候， 点算咧？我想分享一个，你讲起呢样嘢，我都想分享一样得意嘅嘢嘅。咁因为小弟喺入嚟港台之前，即系都喺好多年前系做过电台嘅相关工作啦。咁、然后咧，我发现早几年咧，仲系一啲 CD 铺大行其道嘅时候咧，有一排系兴翻一啲 CD 铺系会请一啲 DJ 喺个 CD 铺入边。播歌同埋踢歌嘅，咁嗰阵时咧有一班嘅朋友仔啦，佢哋离开咗电台嘅工作岗位之后咧，系会去嗰啲 CD 铺度就做呢一样嘢，咁就好似啊，学咗呢个技能冇消失，嗰个技艺仲可以喺唔同嘅地方流传落去， 系， 咁但系最去到再过多几年啦。连 CD 铺都冇埋啦，咁啊，大家都而家都听一啲串流音乐平台，咁然后上面会有好多个 playlist 拣俾你嘅时候，学你话斋呢一个技能，我哋学咗喺度一个技艺，会唔会就咁失传呢？咁样，咁好似而家渐渐啦，你亦都会发现音乐节目的而且确系会少咗嘅，咁我觉得啊。都是那句啦，靠你的啦，博士，你要流传下去啊！ 还有很多不同的音乐节目，即大家都可以，即听音乐节目的时候，都真的听下个主持怎样揀那首歌之余，即什么歌接什么歌，有些像你去看演唱会的，其实。不过我们在节目里面可能会用中间去讲的东西，有时可能比较白一点的，你会知道这只歌转那只歌的原因。咁你去演唱會，其實個 playlist 都一樣啫嘛，即係佢哋點樣去篩選，我兩個零鐘嘅一個 concert 又好，個零鐘都好啦。點解會係雲雲咁多歌當中係由呢一隻歌去另一隻歌背後想講緊啲乜嘢？其實我覺得都好類近嘅，係啦。只不過可能喺演唱會上面就係交由嗰個音樂單位 佢去唱咗佢，佢中間未必一定要講嘢嘅，就用歌去講佢想講嘅。 有時候同一啲影像配合去有一個 storytelling 啦，喺後邊就會 係啊，即係呢一樣，可能你一路平時聽，你覺得聽得好舒服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嗰個 DJ 即係播歌幾好聽咁樣，你可能都冇懷疑。咁但係當第一你有比較啦，第二就係當呢啲節目越嚟越少的話。特別就要播新歌的節目仲有幾多咧？咁如果越嚟越少的話，即係聽有好多可能嘅，即係大家接收渠道轉咗啦嘛。咁嘅時候就會慢慢飛歐咗呢一樣嘢。但係好幸運地，我 係 呢個真係呢個啱啱突然間醒起，有一樣嘢好有趣就係、是、呢個技能咧，我曾經有一次喺電台以外真係咁啱用得着。 嚇！ 咁你當佢係一個 K 房啊？ 唔係啊，佢係喺你當係一個 event 裏邊嘅。 OK， 咁佢嗰一次就係你當有一個歌唱比賽。然之後就有最後幾個可能好優秀嘅參賽者有一個表演，咁佢哋就會輪住去唱一首歌啦。每日我記得嗰次曾比特嗰時都喺嗰度，我唔記得佢係玩完造星定咩，咁啱記得嗰時未爆炸頭添。 佢都係參賽者嚟嘅， 參賽者嚟嘅。咁然之後一個參賽者同另一個參賽者中間嘅轉場嘅時候，嗰陣時嗰個單位佢就提議就啊，其實你做電台主持不如中間就去講一啲 tag， 咁就可以承上啟下啦，承接上面嗰首歌，用個 tag 去帶去下一首歌啦，咁 好易順啲咁啦。 係啦，即係直情係一個 music show 咁做。咁喺現場就其實就會聽到個音樂，咁嗰段 tag 佢就提供咗啲資料，你就去講啦。我好記得嗰陣時真係覺得自己學咗呢樣嘢非常之勁，就係、是。即係不斷 rehearsal， 每一次其實聽住個音樂咧，你係唔會答歌可以做到。 但係好大挑戰嘅一樣嘢咧，唔係擔心你嗰個參賽者佢入唔入到歌係一個問題。 佢入到啊，因為佢聽住個音樂噶嘛。 但 係 你又同時間講緊嘢嘛。 係啊，但係佢哋係可以，即係佢哋依個聽住就得啦。 就 OK。 咁而因為裏邊係有嗰啲好資料性嘅嘢，咁我好記得嗰次嗰、那個唔知即係合作單位做，哇，好勁！我哋即係每一次都可以啱啱好喎，就算嗰段稿好長都好。哦，係啊，即係我哋有時即係做耐咗，聽慣咗一啲歌，或者去到臨到尾嘅時候咧，就會按住嗰個內容刪減，總之令到你聽唔出就啱啱好啦。咁我係唯一一次覺得嗰樣嘢係可以 用得翻啦，咁樣 係啦，咁樣咯。 所以你往後就成為咗呢個大專界嘅。诶，御用 MC 啦， 唔系咁讲嘅，嗰啲 大家去揾波城啊， 试下啫，系啦系啦， 做乜咁尴尬啊你？ 唔好乱讲啊，嗰啲危险啊！大嘅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地方都好，大家可能都经历咗好多嘅离别啦，咁啊，大家都喺仲有的时候就珍惜啦，都系嗰句啊。 再见挚友的话，送你这首歌吧。逐渐得一个看晚霞，独自得一个会害怕，旧乐器未放下，在伴奏着牵挂，道别知己我已习惯，但是今天有谁会散，唱机中的光碟早已没有声没有话，与你编写这些歌与字，在我一生当中穿插，重温每段路途，别再讲，唱一首歌给当天的你，愿你可日后回味无望的光阴与少年，留低请别唱一首歌给他方的你，就算生活在何地，若有一天可与你见面，剩低的离开的，愿可在约定一天再见。当下踱步在月光下，淡淡的失散在岁月里，再痛的总会捱过去，用力学习思念，道别自有经验，纵使不会再遇上，此生好友从不改变， 唱一首歌给当天的你，愿你可日后回味。 听呢一首啊，耶鲁新嘅派台作品，大家都等咗好耐，佢哋出歌啦。呢一首叫做《剩低的离开的愿可再约定一天再见》啊。先睇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周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举行国家十四五规划讲座，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致辞的时候说，现时香港良好局面来之不易，香港需要尽快形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社会共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融入国家发展。黄柳权说，香港社会近年陷入无休止的政治争拗，内耗不断，错失不少机遇，蹉跎不少岁月。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改善和选举制度的完善，恢复了香港的稳定，完善了香港法治，令一国两制得以行稳致远。他又說，香港具備很多有利條件，特別是擁有背靠祖國的優勢。在當前全球不穩定性之下，香港最佳選擇必然是主動擁抱內地龐大市場，與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一名男子三年前被控强奸13岁女儿之后脱罪，男子其后被发现与家人串谋，阻止女童出庭作证，或者要求她俾假口供。男子同三名家人被裁定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成，今日喺高等法院分别判囚3年9个月至6年6个月，其中女童父亲判囚6年6个月。母親判囚3年9个月，祖母和叔父各判囚4年9个月。陪審團早前一致裁定女童父親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以及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罪罪成。母親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罪罪成，叔父及祖母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罪成，而祖父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罪名就不成立。政府建議分階段管制九類即棄膠餐具，包括首階段全面管制即棄發泡膠餐具，並且分兩階段禁止餐飲處所向堂食或者外賣顧客提供即棄膠餐具。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飲食界議員張宇仁和民建聯的郭佩凡都關注成本增加問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有食肆正在採用符合標準的飯盒，一個大約40元的飯盒顧客要多給5毫，即是價錢增幅大約1%。在餐具標準方面，落實政策之前，當局會交由有信譽機構幫助飲食業界了解可接受餐具的定義。委員會主席鄭永信說，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政府的建議。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注意到美國總統拜登提名前副國務卿伯恩斯擔任駐華大使的報導，中方希望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讲到月亮呢，啲人成日都会猜测究竟月亮嘅背面有啲咩秘密呢？其实人都一样，有啲你见唔到嘅阴暗面，特别喺夜晚就会走出嚟。名字是 Charlie 黄洛恩，这首排作品《灵魂暗夜》。 上界扭曲天地，超脱生死混浊的人全然退避，求助不分离，跟你一起困在此时寻求趣味。 今年第三首广东话派台作品，佢名字 Claudia 许冬晴呢首 Irrational。系有时人啊，有啲要求、啲执着，会令到你好唔理智嘅。可能特别系处女座嘅人咧。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 处女座的林家谦派这一首《难道喜欢处女座》，今天凌晨两点钟收到，我说哇你真的很勤力。但有时候星不星座都好，有时候执着一些自己的原则都好，其实最终目的都是想做好件事而已。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越珍贵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下

希臘山火持續在第二大島埃維亞的南面出現新的火頭，海岸防衛部門準備好船隻，有需要時撤離居民。當局出動包括九部消防直升機和救火飛機救火。當地正是受到超過三十年一遇的熱浪侵襲，埃維亞災情最嚴重，北面的山火持續超過十日，燒毀幾萬公頃的樹林。至少一名志願消防員因為撲救山火殉職，至少還有四人因為燒傷 要住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喺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奥麦斯集结喺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朝鲜半岛。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呢，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分别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浸会桥面同埋龙翔道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是挤塞，龙尾在纪元。在九龙区大埔道去弥敦道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在泽安村。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道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而反方向即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另外呈祥道反方向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车龙就排到去蝴蝶谷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彩虹道。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车龙就排到去黄珠路近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健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哦。 Hello， 多多关照、哦。 你唔系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诶，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健威，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Fluoresce,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六点十分啊，星期一我哋呢一节咧将会有一个环节就叫做我真系恭喜你啊，咁我会打俾一啲上榜嘅单位啦。呢、這个时候将会打俾第一位上榜嘅朋友啊。 Hello， 喂你好， Hi.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你好啊， 系啊，第一位打通嘅电话咧有泳儿嘅， 系、 yeah, ，我系 Vince， 系啊，我哋将呢一个消息话俾你听，有啲烟花俾你而家， 系烟花俾我， 系啊系啊，你听唔听到啊？系啊， 听到好细声，但系听到咯。 系啊，有一集平平白兰嘅嘢咁样啦，有啲意思。 好嘅，多谢。 系啊，因为你嘅新嘅派头作品《荆棘海》咧，咁已经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即系榜咗两个星期啦，咁样样嘅，所以就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噶。 好啊，多谢你哋嘅支持啊。 同埋我哋通常都会附带几句押韵嘅嘢嘅，咁我哋 送俾你嘅惊喜。 系啊， 嚟啦， 嚟啦，我先啊。泳儿侵占新世代， 最新系列又再开， 打响球炮荆棘海， 祝你登上颁奖台 哇，好癫啊呢、這个！ 系啊，我哋每次都好黐线咁样读啲咁嘅嘢啦。 好押韵同埋好大嘅祝福，多谢。 系啊，呢一个嘅新嘅系列海洋系列啦，有荆棘海开头啦。其实呢一个嘅海洋系列都有冇即系轻轻得介绍下，即系个海洋为之啲乜嘢？点解会有个咁嘅取名咧？呢、這个新系列。 哦，其实呢一个咧都系有少少承接翻之前嘅沟渠三部曲嘅，咁、我哋又想有少少承接啦，但系都好想开一个全新嘅主题啦，因为咁样喺创作方面可以有多啲发挥嘅空间啦，咁同埋我哋之前都一直匿埋喺沟渠度啦，咁我哋团队都觉得系时候大家都要行出嚟噶啦，咁所以就流向呢个大海。 哦，咁所以就用海洋系列就即系等大家个画面上面好似有再辽阔啲咁样啦，好似 再辽阔啲，可能会去到世界好远嘅地方咁样。 哦，即系嗰啲咩加勒比海啊嘛，系嘛？ 系啊，类似啦，有机会嘅，睇下等下到时扭去边咁样。 但系呢个题材上面承接咗啦，但系我觉得今次即系嗰个曲上面啦，作同编啦，一听落去首先系嗰种好轻快，好似有一啲。是不是一些 steps 的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即是那些很 TikTok 舞 的。我的感觉都是这样。 是啦有这一种啦同埋那个走向又是一次比一次癫我觉得在你的歌里面。 是啊每一次都大挑战。 是咁其实这个曲上面是不是都真的譬如作曲的有冯咏琪这样是不是真的有了这个今次这个系列的方向之后跟着就跟他说看看有没有一种那个 mood 或者那个感觉意境跟这个题材很贴近的然后这样创作的。 其实都是先有了辉哥的文字啦。 咁、 okay. 他的文字都我想他都有因为我都他 set 了海洋这个系列的然后我就写一些我自己对海的感觉给他啦然后就他就诞生了他一个文案。咁 ,Vicky 都是因应辉哥的第一隻歌啦《北京的海》这个文案呢就创作了这隻歌出来。咁可能那个方向其实都是广阔少少同埋有一种浪同埋好波涛汹涌嘅感觉。所以这隻歌嘅时候你会听到喺 chorus 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 好大嘅转变，就系起完阵之后咧，啲 staff 咧我哋就冲出呢个大海咁样。 系，因为通常行内咧都会有讲嘅，即系有某啲音乐人咧创作啲旋律咧系比较难度高啲。我觉得冯咏琪系其中一个，你自己去真系，甚至乎 CM 之后再编埋之后啦，你真系入去埋位唱咁样，系咪都咦都唔少嘢喎？原来。 哇，都好难搞啊！呢只真系，因为佢个嗰个点讲咧，佢嘅编曲啦，同埋佢嘅 melody 嗰个走势咧，都比较大啲啊， 嗯， 即系阔啊嘛。咁所以录嘅时候咧，其实初咧都有啲震压唔到只歌咯， 哦、 即系好似有啲同嗰啲浪咧打紧交啊，唔系几唱到嘅。咁后来我哋都选择，即系经过可能一。三个礼拜至一个月的时间去再雕琢，我们就揀了一个是好像踩着在水上面去唱的感觉，而不是入那个海咯，所以就是驾驭它的很平静但是很有力量驾驭它的感觉咯。 哇，它直情有一种由杜海泳的感觉，杜海泳儿、啊、你可以叫下次写的什么叫杜海泳儿， 杜海泳 杜海泳，大家感受一下那种踩在水上面驾驭那首歌 的唱腔啊。 是 的，咁亦都仲有嗰个MV 啦，都有一个好似驱魔人嘅状态咁。 系， 系嗰个驱魔人，系啊系啊，我哋有个一分钟嘅先导影像啦，今次就系先讲解咗嗰只歌嘅背景，然后先至大家睇 MV 嘅时候咧，就其实最好就真系睇咗个一分钟嘅 MV， 一分钟嘅嗰个 trailer 先嘅，因为里面都讲一啲元素，就系我系一个睇唔到嘢嘅人啦，咁我就要靠我自己嘅感官，其他感官去感受呢个世界，但我对呢个世界可能充满住好多嘅埋怨啦，好多嘅痛苦啦，咁每次嘅接触都会唤醒我呢啲伤痛。 哦、 嗯， 所以大家配合埋呢个音乐同埋画面睇咧， 系啊， 系震撼嘅。 系啊，一定要睇埋画面。 咁、啊、所以而家泳儿有呢一首嘅《荆棘海》啦。咁呢个星期我哋中文歌龙虎榜咧就喺11位咁啊，预祝继续向上爬啦，好似逆渡海泳咁样乘住啲浪继续爬啦。 喺个 chart 嗰度好似跨荆棘海咁跨咗。 系啦、啊，咁亦都睇下之后我哋会睇下有冇到你上嚟可以详细再介绍呢一首啦，同我哋。 好啊， 好啊，多谢你啊，泳儿。 多谢晒， 拜拜。昨天有地壳撞向地壳，赶快将自己套紧自己，脱下了外壳，尚有外壳，可不可脱胎？美丽正受到雾气遮盖，一个人。承受太耐，跳下去为你，为我，为爱，为命运以外，就在华丽世代，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 好紧要，埋尾呢呢下呼吸啊，海浪声，听过有泳儿嘅派台作品《荆棘嘅海》。喂，太快添。 Hello，Hello。 喂，你好，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啊，我系骚动音乐嘅波成啊， 我系骚动音乐嘅斌臣啊。 喂，你好啊，你哋而家系直播紧噶啦， 冇错，直播紧啊， 出紧街噶啦， 系咩？出紧街添噶啦， 系啊，系啊， 我想先问一句，你附近有冇开紧一啲收音机嘅物体啊？附近 而家冇嘅，而家冇。 掂掂，哇，啲声掂晒， 靓啊！ 系啊，我哋今日呢一个环节叫我真系恭喜你啦。第二通打嘅电话咧，有布志伦嘅。 系啊，系我啊。 系啊，我哋因为呢一个环节，系啊，我哋就会即系有时会约上嚟啦，同时都会打电话，因为咧会将一啲新嘅消息咧通知一啲即系音乐单位，因为你嘅派台作品第一亿次细胞分裂咧喺最新一期港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系新上榜嘅，恭喜晒你！ 完全多谢晒港台嘅 DJ 们嘅爱戴。 系啊，因为呢一首歌咧，咁啊喺你正式再介绍之前咧，因为每次打通电话，我哋都会有少少嘅心意咧，送翻俾接通嘅朋友嘅。我哋都准备咗啲押韵嘅嘢送俾你嘅，系啊，唔使太大期望嘅。 系冇错，有啲无聊添嘅，我嚟先啦。 我觉得我首歌名都唔系咁容易读噶啦，所以押韵都唔系咁容易嘅，应该 系啊。同埋因为我哋咧押韵通常系七个字，但系你个歌有八个字，我哋尝试将佢融合咗落去嘅咁。 系啦， 好洗耳恭听。 留意下啦，我嚟第一句先， 系 布志伦搣甩光裂， 音乐事业新章节， 新歌讲细胞分裂。 如果未听，你就是 哇！我都有拍手掌啊！ 多谢你，我听到啊！多谢你啊！ 喂，好劲啊！呢个可以写挥春啊！呢、這个 系啊！嗱，哇！喺佢知道啦，嗱，写挥春呢啲咧，你亲真人上嚟就会收到嗰啲卷轴啊，类似嗰啲，真系会有。 多谢晒，感谢感谢，好感动 啊！喂，不如都轻轻讲一讲，而家即系加入咗新嘅公司嘅时候，系啦，即系音乐上面而家系咪都即系都玩得几开心？即系有呢一首嘅新作品，自己嘅参与度啊、自由度等等都几高噶咁样咧？ 系。唔係用開心形容，又未可以去到呢一件事住嘅，因為啱隻歌啱出啦。咁其實都冇好大期望嘅個反應，只不過因為其實都寫咗好多隻歌噶啦，之前一路已經同公司即係喺度磨合，咁然之後咁我要交歌啦，因為我始終都係一路都係一個即係寫歌嘅人啦，即係譬如喺樂隊度啊，咁而家或者之前喺個人開始 start 自己一個個人 solo project 嗰陣時候，都係一路寫自己嘅作品啦。咁然後喺嗰個過程裡面，其實我交咗都唔少歌嘅，咁其實就 ban 咗好多次嘅，而令到我都自己都有曾經心灰意冷嘅感覺嘅。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出咗隻歌咧，即係出咗隻比較有啲火啊，同埋比較 positive 嘅歌咧。咁其實個人就點都會 positive 啲嘅。咁你話係咪去到好開心呢？希望隻歌如果個反應好就更加開心，就可以開心下啦。 即係隨住隻歌嘅成績啊嘅反應啊咁樣。 係啦。 同埋今次都留意到呢，即係都有講到就係新歌啦，即係比起以往嘅一啲作品，即係冇咗搣甩咗嗰種呢好剛烈嘅感覺喎，係咪都特登用多少時間去調整咗自己嘅唱腔咁樣啊？ 其实只歌本身咧都几都算系一只 rock 嘅歌嘅，但不过咧就唔想太过喺 Mr 嗰种用法嗰种唱法去唱呢只歌，因为始终咧唱歌咧系好跟住乐器嘅，咁呢只歌咧唔系话好多吉他咯，不过虽然系 Jason 区弹 ，Jason 区弹咗好多吉他嘅，但我哋删减咗嗰啲火力嘅，啲火力唔系话。好極度強，咁而所以我要跟住套鼓啊，跟住啲 strings 啊，去演繹呢隻歌咧，咁就要加翻點柔情啦，就唔可以太過剛烈啦。咁其實係會刻意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如果我又用翻 Mr 嗰個唱腔去唱自己嘅作品，我就覺得俾人新鮮感又唔會太大。咁其實希望可以有啲 soft tone 少少咯。 嗯， 系啦。 啱啱你都有讲到话呢一只歌，即系嗰个歌名都唔野笑啦。第一亿次细胞分裂啦，填词有陈永谦啦。呢一个嘅题材嗰阵时有冇都可能同佢倾过有啲咩嘅方向咁样，然后最后落实。 其实我好多谢佢用呢一个细胞分裂呢样嘢去借喻嘅， 系 因为咧。喺寫呢隻歌嗰陣時咧，其實都係一半，即、就、係、是、一大半都係鼓勵自己啦，同埋因為我寫歌一路都係好跟住個大趨勢嘅，即係嗰段時間成個大環境啊或者氣氛其實都唔會係一個一片光明嘅感覺噶啦，咁所以嗰排寫嘅嘢都唔係太開心嘅，咁然後係真係接觸多咗大自然啊，做多咗運動啊。咁而令到我去寫到呢隻歌去鼓勵自己先啦，即係希望誒 ，it's another day， 即係第二日就係一個新開始，即係用呢個諗法去寫呢隻歌啦。咁但係一去到個 demo 寫完，去到陳永謙度，其實作為填詞人收到隻歌，哇！我應該點樣寫一啲正面嘅嘢呢？因為正面嘅嘢好容易變老土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就用咗呢一個細胞分裂呢樣嘢。去借予呢、這、一個誒呢、一種力量啊，單細胞嘅力量啊，即係 even 就算一個單細胞如一粒單細胞咁細，都可以分裂到自己嘅能量，去一變二，二變四，即係呢一個生物學系嘅呢一個講法。其實原來熱血呢樣嘢咧，喺細胞裏面已經係有緊，已經存在緊㗎啦， 就係咁樣 spread 出嚟添，咁樣可以。 係啦，咁我覺得佢呢個 idea 真係，我覺得真係冇得頂嘅，真係冇得彈，因為。你点样可以形容到其实热血呢样嘢系我哋与生俱来咧？原来就用生物学呢样嘢去讲， 就系细胞基因里面有咁样。 系细胞基因嘅分裂，你谂下几强劲真系。 所以希望呢一首嘅第一亿次细胞分裂，除咗即系 Alan 自己真系被 cheer up 到之外，听嘅好似啲细胞分裂咁样 spread 出去，等听嘅朋友都会一样感受到个热血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你嘅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啦。今日谢谢你啊，唔该你啊 ，thank you， 大家当系一只奥运歌咁听啊，唔该。 好啊，我哋听下呢 只曲歌， 热血热血， 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破损的发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失流响，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It's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畏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听完呢一段都有个中热血的感觉啊！佢系鲍之良，有佢新嘅派台作品叫做《第一亿次细胞分裂》，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上榜就喺我哋嘅第二十位啦！先睇下次六点半新闻报道啦。

讲紧早几年开始有呢一个 reggaeton 嘅热潮，好快就传到嚟亚洲，而佢亦都做咗亚洲区其中一首好有代表性嘅 reggaeton 作品。秋生的 China Reggaeton， 咁啊呢一个 Reggaeton 嘅热潮咧，短暂咗亚洲之后，其实近几年亚洲或者可能欧美一啲作品咧，其实都有好多元素系俾呢个 Reggaeton 所影响到嘅。 Up with it, girl. Rock with it, girl. Show them it, girl. Bada bang bang. Bounce with it, girl. Dance with it, girl. Get with it, girl. Bada bang bang. Come on, come on. Turn the radio on. Yeah.

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be my bab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be my bab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be my bab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S. Sharon 的 Shape of You。剛才講到這個叫做 Trisail 的節拍，其實廣東歌都有出。 多麼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書你沒有放下，寒風的標準已落伍吧，潮流冷子瘡吧，為何要照你風格練提琴，還按你偉大指引學我問，抱歉我決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權無位強襲，憑我兩腳都可以飛行，誰話稀罕你風塵，大師班好得很，不過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這麼緊。水水洶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万鱼塘，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意大逃亡，无人能拦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囊，大师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失糖，偏要汤一粒姜糖。 作品的作曲人 Gareth T 都解释过，在編曲的时候是参考了 Reggaeton 的一些 groove。今日分陈 Monday Blues 最后一首作品，有姜涛的 Masterclass。下星期再见啦。